就是最后一次欢愉。不过就算你今次学会怎么珍惜都无能用的，因为你们是神道要灭亡了。冲啊！